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93集，傻和愣的区别。西古鲁摸着头，样子还挺委屈。公孙将小四子放地下，溜达去后厨找吃的了，看着心情挺不赖。天尊也想跟着去，却听白玉堂突然开口：“ 师父。” 天尊脚下一停，回头瞧自家徒弟展昭等人也抬头，白玉堂放下茶杯：“ 你知道诛杀红玉吗？” 白玉堂话说完，天尊脸上立刻出现了感兴趣的表情，凑过来往徒弟身边一坐：“ 红玉不大多是胭脂和大红的吗？这朱砂的可不多见。”“ 嗯，开封府有一家玉铺，据说是有。”“ 哪家？”“ 驿站附近那家黄石玉铺，不过店家挺难对付。”“ 能有多难对付？我吃了饭就过去瞧瞧。” 天尊信心满满，小四子一听，过去拉住天尊的衣摆：“ 尊尊要买玉吗？我也去。”“ 去干嘛？俺也想去。”“ 那就一块儿去，玩得开心些。” 五爷顺手摸出钱袋塞到天尊手里，天尊笑眯眯收了徒弟给的零花钱，准备吃了饭去玉铺买红玉。等天尊带着小四子和西古鲁走了，展昭就看白玉堂：“ 让天尊去？ 这招高了，就让天尊去买玉，也不怕打草惊蛇。” 展昭放下杯子，拽上白玉堂也去吃饭，准备吃饱了之后去围观天尊带着小四子和西古鲁这俩不靠谱的娃如何逛玉铺。傍晚，开封府街头走来了三个人，三个很引人注目的人形成了一道奇怪的风景，引不少路人张望。哪三个人？走在前边的是晃着一头银色长发的天尊，身后跟着两个人，一大一小，一个大个子西古鲁，以及西古鲁肩膀上坐着的小小的小四子。小四子现在是无敌开心，因为西古鲁的肩膀很好坐，而且视野超级好，他不止能坐着还能站起来，就好像在一座移动的假山上一样。西古鲁甩着胳膊往前走，以他的体格来说，小四子的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这样说话方便，一转过头就可以看到小四子。才相处了一会儿，他俩已经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俩拥有特殊的交流技巧。天尊在前边走着，就听到后边一大一小正在交谈：“ 小细致啊，我大姑和你爹恩爱没？”“ 奶弟。”“ 大姑一直最讨厌书呆子啊，竟然会嫁给一个书生哦。”“ 爹爹才不是普通书呆子。” 小四子巴拉巴拉给西古鲁讲公孙治好的各种疑难杂症。西古鲁听得睁大了眼睛，时不时问几句。从他俩身边走过的路人都纳闷，这俩说的是哪国的方言。屋顶上一路跟踪而来的展昭和白玉堂都觉得耳朵要聋了，这什么口音那么别扭。展昭回头问同样跟着而且一脸不爽的赵普：“ 这汉话是你教给他的？” 赵普正在纠结大锅嫁人的话题，听展昭问起就解释：“ 没，这里头还有个典故。”“ 典故？”“ 别看狂之城男人都怕女人，不过一个个孔武有力，拉出去打仗还是十分有用的。萧同海和古烈青原本都算得上是辽的皇族分支，后来被排挤，为了保命才拉出人马独立成国，辽王自然不会放过他们，于是就派兵围剿。”“ 所以你出兵帮忙？”“ 我的确是派了欧阳过去，不过狼王堡和狂狮城都不是什么好打的地方。狼王堡你们也去过，那个地方易守难攻，光是那条一线牵的天堑，别说是辽王了，让我都攻不进去。 而狂石城之所以叫狂石城，那是因为林立在乱石之中，地势极其的凶险，而且狼王和我姨妈都不是好惹的。辽王派兵进攻不过是做做样子，好平一下国内的非议。要知道这俩刺儿头走了，辽王比谁都开心。 哦， 既然打不起来，我也没必要大兵出动，所以只派了欧阳去狂石城，邹良去狼王堡。狼王堡那边比较实在，邹良带了狼群过去，辽军一见邹良的旗就撤了。大漠里谁也不敢惹狼，是不是？狼王堡就成了真的名副其实的狼王堡了。传言说萧统海在狼王堡外围养了大漠最大的狼群，从此之后西域的人都绕道走。 那狂石城呢？ 赵普哭笑不得，指了指脑袋。 要知道那红毛这儿的构造和邹良是完全不一样的。 怎么个不一样？ 简单点说呢，那个红毛是个逗逼，邹良是把事情快准狠地解决，而那红毛呢，只是想在解决事情的同时再找个乐子或者逗个闷子。 展昭和白玉堂都忍笑，的确是欧阳少忠的风格。 欧阳跑去狂石城，正好辽军来叫阵，辽王也是下血本了，派了耶律拓淳过去。 展昭和白玉堂虽然不打仗，不过听过这个名字。 辽国常胜将军。 哼，不过那是因为他没跟我交过手，这小子也是鬼灵精，有好处，容易打的仗他就钻空子，没什么希望他就躲着，美其名曰保存军力。不过能当上常胜将军多少是有点本事，虽然方法卑劣了一点，打的也确实难看了一点。 耶律拓淳是栽在狂石城的吧？据说战死了。 他就是死在当年15岁的西谷路手里的，用欧阳教他的办法。 赵普微微一挑眉，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吃惊。 耶律拓淳一死，辽军士气大受打击，辽王貌似也是心疼了有一阵子，之后没多久坠马而亡。书呆说他可能是突然心绞痛犯了。我觉得耶律拓淳的死对他来说的影响还挺大的。 耶律拓淳不说是武艺高强吗？你那兄弟当年才15岁的话是怎么赢的？ 跟他那口音有关系。 嗯，我那兄弟可是一点都不傻，稍微有点愣而已。 傻和愣有那么大区别吗？ 那可不同，邹良傻不傻？ 展昭和白玉堂都摇头。 可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有些愣，有时候可以说愣其实是一种心智简单的表现。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邹良毕竟从小是狼族养大的，他的本性的确是和普通人不同，可以说他跟动物一样单纯，但是他又有着狼群特有的狡诈。 有的时候啊，人简单心思就清明，傻子骗人一骗一个准，怎么让你觉得你傻？ 装傻？ 装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装傻可得看天分呢。我军营里装傻第一人就是那红毛，邹良狠厉，乔广灵活，一行缜密，而那个红毛就是最会耍剑招。他教西谷路装傻充愣，跑出去跟耶律拓淳对阵，那耶律拓淳能把这二愣子放在眼里，还真就当他是傻子，想要提着古烈卿儿子的人头回去交差，谁知道中了那傻小子的计，命都玩没了。 展昭和白玉堂莫名就想到了之前西谷路涮河通的经过，的确很容易让人掉以轻心，那个口音也是相当的具有蒙骗性。 可是小四子好像能跟他沟通啊。 展昭看着前边你一言我一语交流毫无障碍的小四子和西谷路，赵普乐了，伸手拍了拍胸口。 只要这里够简单够清明，就能轻而易举地听懂他的话，小四子当然是最好的能够跟他交流的人了。 展昭和白玉堂都了然，觉得有点意思。与聊得开心的小四子和西谷路不同，慢悠悠走在前边的天尊却是感觉到后头白玉堂他们正在跟踪。天尊往后瞟了一眼，就觉得这几个小的铁定是有什么花样要注意，正想着就听小四子突然喊了一声 阴阴。 天尊一抬头，只见对面阴侯走了过来。殷侯看到众人似乎还挺惊讶，那样子准备掉头溜走。屋顶上展昭纳闷， 外公怎么来了？ 刚才走了之后去哪了？ 今天不用看着天尊，他自己个儿跑去玩了吧？ 众人彼此又对视了一眼，的确相比起天尊每天固定那么几个地方跑之外，阴侯就神秘不少，有时候人不见了，有时候又突然出现了。 你外公平时有什么娱乐活动吗？那么帅，干脆找一个相好的。 想一次我你让他听到就完了。 那的确浪费了。 展昭眯眼观察了一下，挑眉， 喝酒去了。 这都能看出来了。 展昭还没说话，就见天尊跳脚。 哎，老鬼，你是不是喝酒去了？ 阴侯看一旁，杨庄看风景，没听到。 你一个人跑去酒庄把那坛子贵妃酿喝了是不是？ 天尊急眼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 去的沈记酒庄吧，贵妃酿都是上百年的好酒，沈记每年可只卖一坛。 外公喝掉了？ 一年前我师父说订了一坛，他今天瞒着阴侯不知道干了点什么，这算是被报复了吧？ 应该是。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